这样一来，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孩子们一下就能想到电灯，而我们无所不知的大女巫却忘记了世上还有一种叫做电灯的东西。以上呀，就是毛毛虫阅读花絮之女巫温妮的第二个故事，故事的名字呢，叫做《温妮，你怎么忘记了开灯》。